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归路》，墨宝非宝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第36集。 陆延辰刚醒来，看归晓睡在身边，他就在想，假设当初两人没有分过手，那归晓大学毕业后应该每年会来住上一个月，在这里或者是在家属房上厕所，遮遮掩掩的，洗澡也不方便，会躲躲闪闪，就连洗干净衣服都要晾在房里，肯定少不了抱怨，但晚上裹了被子折腾折腾也就气消了。人活几十年，匆匆忙忙就浪费了这么久，真是不值当。陆延辰正想着，听到有人腾腾腾地跑进，吼了一嗓子： 报告陆队，狗正训着呢，请指示。 这种臭小子， 陆延辰没忍住骂了句，估摸是想着昨天晚上喝多了撂下的话，全中队的人要见不着他去看狗，估计会挨个过来叫，再想做点什么那是没戏了。 陆队，陆队， 行了，知道了。 陆延辰在阵阵敲门声里抽身而出，将长裤拉链提上去，裸着上半身就下床了，起身去翻抽屉，到处找口香糖，还真被他找到了。不止口香糖，也不知谁的家属来这里住时还留下来半盒杜蕾斯。归晓的衣服被陆延辰揉得起了不少褶子，一面坐起身，一面不住地往下拽裙子，头发草草地捋到耳后，手撑床头将靴子穿上，还没站稳，陆延辰就手抄在他胯骨上，将他按到自己胸前，把没嚼两口的口香糖用纸捏住丢去垃圾桶，然后低头吮住他的唇。刚没做完的那些精力都揉在这动作里，炙热灼人。没过多一会儿，又觉得不太过瘾，将归晓衣领子拉下一寸，粗糙的手掌摩挲着归晓的皮肤。没关严的窗户缝里透了冷风进来，不冷反倒吹得人燥热难耐。 别弄了，一会儿又有人来叫你，难道还真几次都叫不出去，那都成什么了。 沐浴在清白晨光里的陆延辰笑得不甚正派。归晓从不避讳自己是真的喜欢陆延辰这张脸，五官哪儿都没缺点，当初在土操场的杨树下看他走过来，心一下就丢出去，全给他了，真的是要了命的帅，现在更甚。从两年前在加油站陆延辰举着矿泉水瓶仰头一口口灌下去的画面开始，每个动作眼神都在重新将归晓的心拽过去。还有后来在二连浩特的大学里看鹅毛大学里的车灯穿透夜空照着他，看陆延辰挨在车窗边上，大半张脸隐在帽檐的阴影下，还有饭店外在十几个影子冲过来时，这个男人将自己推开，哪怕没有少年时，哪怕是个陌生人，哪怕再晚相遇，归晓也一定会爱上这个男人。两人到操场上，那伙人都交流过了，两个敲过门的死活都不肯挨近陆延辰，跑得远远的躲开，唯恐被教训。几十只军犬被人放开，仿佛要追逃犯似的在晨光中狂袭而来，归晓吓得退后半步。秦明宇毕竟过去也是有过老婆的人，懂这种心理，迎上去呵斥，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他们引开。 好了， 还行吧，就是猛看见这么多大型犬有点发怵。 平时小区里有人遛哈士奇都能让归晓下意识的躲避，更别说现在这么多了。不过还好他养过挺久的小京巴，对狗这种生物有本能的好感。陆延辰扬起嘴角，归晓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嘴硬，他将手指压在唇间，打了特响的哨子。 这一声出来，秦明宇的努力全白费了。那些狗兴奋地窜过来，谁都拦不住，一个个黑影扑过来，围着打转，几十条尾巴在眼前拼命摇晃着，将龟晓和陆延辰团团围住。其中一个猛窜上来，龟晓失声叫出来的同时，陆延辰抱住了那只军犬。龟晓的心还砰砰地跳得欢实，那狗已经伸出舌头，呼呼地喷着热气，讨好地在陆延辰怀里对龟晓摇尾巴。 这只是你养的？ 龟晓努力将这黑脸的军犬当精巴，去摸那狗的脑门，如湿的红舌头将他的手心舔了个遍，痒得不行。 老队长养的，我养的那条死了。 来不及拆的炸药，直接叼着狂奔而去，离开人群时被炸死的。怀里的狗是没了主人，陆延辰是丢了狗，倒也凑成了一对。陆延辰撒开狗，带着这群狗跑入操场。晨雾结霜，将龟晓的眉梢都冻住了，他追着陆延辰的脚步跟过去。眼前的那个人和平时不同，过去龟晓喜欢用乖戾张扬来形容陆延辰，现在这一刻他才真正见识到了陆延辰骨子里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带着几十条军犬进了训练场，就像是狼走荒原，鹰翔高空。陆延辰最后一次带着这些军犬匍匐过低桩网，翻身越过2米多的高板，高空软网，高架速降，斜板绳荡，这些军犬紧紧跟着他。刚除了冰的泥塘，眼睛不眨就直接扑进去，一时水花飞溅，再出来浑身的泥水。秦明宇蹲在泥塘边上，嘿嘿一笑，点燃了火仗，一个个水坑火仗连起来有十几个，燃起来的火苗窜起来有1米高，热浪被风卷过来，拂过龟晓的脸，烤得他睁不开眼，心也忽悠一下被提了起来。 秦明宇，你不怕陆队上来抽你啊？ 别逗了，他没事就给我们点这个，今天有嫂子在，还不可劲儿讨回来、啊 哎、没错， 多点几个，这哪够啊？ 对，就是 啊，对啊， 给嫂子看看。 陆队，来一个。 对对对，来一个， 来一个。 陆队，来一个， 来一个。 众人大笑着，一个个蹲在坑边不远处看热闹，甚至高海还抬腕准备好掐时间。看龟晓那脸色，要是见着山地野外空鸡陆鸡的渗透训练，那估计要夜不成眠了。 嫂子，你别心疼，这就是饭前小菜。 陆延辰倒是玩得起了兴致，毫不含糊，从水坑出来就翻身滚过火仗，再扑通一声滚落下水坑。火苗1米多高，水坑2米多深，这么一路折腾过来，没多一会儿，人就从最后一个水沟翻越上来，右手抹去脸上的泥水，揉捏自己被火苗燎到的耳垂。 拿药膏去。 是。 高海答应着，特幸灾乐祸地跑了。一帮子人过去天天被操练，如今也算是讨回来了。陆延辰往回走，龟晓沿着他留下的一路水印子跟着，那些军犬也耷拉着尾巴追着想跟他，尤其是那只对他一直示好撒娇的军犬，半步不肯远离，走过了食堂还追。陆延辰不得已躬了身，手掌在他脑袋上揉了2下。 去吧。 那满身泥水的军犬呜咽了几声，没动。 不嫌丢人啊？ 狗又嗷呜一声，这才抖去满身的泥水，飞一般的追上了自己的那群同。 多人有声剧《归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